我想要住进旅行里，你有着比地球的吸引力，想和你遨游太空里，坐时光机看银河系，就我和你。你的冷傲都被我承包，你要接受我无理取闹，你嘴角微微一笑，空气都变甜了。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，是否也会有期许，想贴近感受你呼吸频率，去体会你所有的情绪。